您呢就也别往心里去，过两天就好了，明儿考完了就好了啊， 是不是？真的假的呀？ 没问题没问题。要不这么着，您要不上我们家，上我们家找我爹聊聊天去。 我上你那儿去找你爸爸聊天。 要不你们同龄人，你们有的聊，我看看顺子去行不行？ 下一棋， 您跟老爷子下一棋，您跟家里啊，他心里压力也大，他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要考不好，是不是辜负了我的父亲这么些年对我殷切的期望啊？他越这么想，越考不好，所以您别老跟家待着啊。 哦，得给他解放思想啊。 对对对对对， 得给他减少这叫那你们那叫什么词儿？ 压。压力锅不是 压力锅想放 接着接着压力， 那就这么着，那我 你找爸去，找爸去， 那我就替我儿子谢谢你了，替我儿子谢谢你，你就相当于跟我儿子一样，也是我儿子 啊，咱 是不是？ 咱爷俩打小这一块，我您看着我长起来的， 那 我能不管吗？您赶紧找我爹去吧啊！ 那这么着啊，哎， 顺子， 哎， 顺子。 月 干嘛呢？ 月阳儿，我背书背不下来。 我没听出你背什么，听你这唱二人转的吗？ 谁唱二人转？ 不是什么月阳弯弯， 月深很蓝，月阳出来了。 人都说那月牙 怎么样？ 像月老啊， 月老他交给我 提着刀去把人杀，这不背的挺好的吗？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，背的挺好的，参加秀才考试去吧。哎，你们就考这个呀？到这儿考这个我也行啊，秀才考试不考这什么？月儿出来了吧？月儿弯弯，这我会唱。 我没有背月儿弯弯。 你不月了半天了吗？ 我要背岳阳楼记。 您这都不挨着呀？怎么背岳阳楼记都背到月牙来了呢？ 背不下来嘛，我是不是？我背不下来嘛。 你说你背不下来，连岳阳楼记你都要忘了。 我原来背倍儿熟岳阳楼记，你知道吧？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字，现在我就记了四个字，岳阳楼记。 哎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不，这都不行了，要不然你能考试去吗？ 啊？你这意思？ 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你这考试这不行啊。 啊？要不？ 你这考试你这连岳阳楼记都不会，你有点困难呢。 我不当秀才了 啊， 我当捕快得了，我也当捕快。 是的，您这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您当捕快，您当捕快，您还是好好温书吧。你其实就是心理障碍，你有什么想不起来的？不就岳阳楼记吗？是不是？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月明年 郑成 仁 和， 百废 俱兴， 乃重修 岳阳楼。哎，我想起来了。 你看，连我这样学渣我都忘不了，你可能忘吗？ 哎呦，谢谢。 心态放松就没事了。 好嘞， 没事。你要死啊？是怎么着？ 哎，我一高兴，哎， 高兴的 高兴的啊。 学渣对学霸做起了考前动员啊！这事儿要搁平常说呀，还真一定有人不信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他竟然还挺有效的。然而年轻人的烦恼都是接踵而至的，您瞧，这不又有事儿了吗？ 阿福， 要顺子考完了， 阿福 考完了， 找你来了， 嘿嘿嘿。我就说你就是考试吧，你考完试你看，哎呦，瞧你考前的脸大了，那个一汪水似的。 嘿， 这不高兴了吧？ 我高兴了，高兴了， 没事了啊。干嘛来了？ 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感谢感谢你。 你看咱发小还说什么感谢？这不说远了吗？你啊，你现在要考完试了，打算怎么着呀？ 我 什么梦想？ 考完试有梦想，当然有梦想了。我现在梦想啊。当一名捕快，